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1月16号，本周二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我也来到了发布现场。在活动的一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兴灿先生就宣布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入选和入围项目。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市区盖遗址、福建闽西县南山遗址、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顾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王瓦城金代遗址，我现在宣布入围项目：广西隆安县雅槐洞遗址、陕西高陵县阳关寨遗址、甘肃宁县施家东周墓地、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山东青岛市黄岛区虎山屯汉代墓地、四川眉山县彭山区江口陈云遗址。最后还有一个国外考古新发现，是蒙古国后杭爱省和人门塔拉匈奴城址。 在这些考古新发现当中，保存着上下4万多年的人类活动信息。简单来理解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古人燃起篝火，种植水稻，雕刻玉器，祭祀神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现在的我们没有太多差异，都是美好的生活着。在考古新发现的活动现场，我还采访了一些像何努这样的著名考古学学者。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对考古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在大家眼中，考古是神秘的，在我的眼中，考古就像侦探一样，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发现的都是过去消失了的、残破的、片段的、不会说话的物证。我们考古学家的工作就像类似侦探一样，把这些物证把它串联起来，串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指向一个结论，最终达到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过去逝去了的人们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实际上都是他们生活的片段。那么我们在发掘和揭露的过程、清理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在跟古人在进行对话。随着我们的研究发现的深入，我们能够感觉到，甚至像过电影一样看到他们的生活的具体的细节，一些场景，有些是惊心动魄的，有的时候也催人泪下。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玉。其实我研究的是青铜器的技术，也就是说是青铜器是怎么做出来的，它的原料怎么获取，然后它用什么方法来铸造，然后或者是用锻造，用什么成型技术，制作完了之后表面或者还有什么加工。我主要研究这一个金属工艺的一个研究，因为青铜是铜锡合金，锡的含量要高的话，它的亮度会更高更漂亮，加了铅的话会使它变灰暗一些。在三代的时候，它是有比较强的理智的特征，主要是它代表一些制度，而且一般来说还是相对的贵族用的多一些。到汉代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像铜镜这种生活中都会用的这种生活用具，然后还有很多方面的跟生活有关的会用到非常多。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的人有衣食住行，古代的人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现在的所用 用的器物之类有些不太一样，方式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汽车，但是以前呢可能我们是马车或者步行或者坐船。今天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如果说学者能够把普及工作或者说是像大众的这个宣介工作做好的话，其实大众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这也实际上也就是展现真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内在的联系上有什么一致性的地方。人作为人而言，他首先会想去知道自己的家是一个什么情况，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是什么情况，放大了说之后就是他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往大讲，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他会想知道人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对这个未知世界探究的一种天然的内在逻辑在里头的。 在今天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专家学者来和大家聊一聊2017年的考古新发现。比如距离现在4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吃什么？距离现在4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日用品是什么？还有文化习俗又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物质、文化、历史的变迁。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学者，前面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了，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杂志社社长，也是这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的主持人洪石社长。这一次的考古学论坛以及考古新发现的筛选、组织还有最后的评选过程啊，洪社长都参与其中。你好洪社长。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洪社长，这一次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当中啊发布的，为什么要在这个论坛当中发布这样的一个新发现？节目一开始啊，说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和考古新发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始于200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术讲坛，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旨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洪社长，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呢是在这周二啊举行的，同时也发布了2017年的中国考古新发现。那么每年的论坛还有考古新发现都是在一月份进行的吗？ 是的，其实我们的筹备活动啊，早在前一年的那个十月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考古杂志社负责联系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机构，来征集全国各地当年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简单的了解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和中国考古新发现的一些情况之后啊，下面啊，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六个入选项目，以及六个入围项目和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洪石社长开始这场穿越时空之旅。 六个入选项目分别是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湖北荆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顾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这是六个入选的项目。还有六个入围的项目分别为广西隆安县雅槐洞遗址、陕西高陵县阳关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代墓地、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陈寅遗址。此外呢，还有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蒙古国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 洪社长，这一次的考古新发现啊，有六个入选项目，还有六个入围项目，另外还有一项国外的考古新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每年的考古新发现其实是一个推荐的评选，先是从各地这个文博机构来给我们推荐，优中选优推荐给我们，我们再请专家 从这些项目中，今年是有38项，从这38项中在遴选，应该是优中选优的一个评选。这个入选和入围的区别哈，自从我们02年论坛创始以后啊，开始每年只是6项考古新发现。 嗯， 后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发现参评的项目太优秀了，有的时候入选和入围的，就是现在评的入围的就差一两票可能就能进6项了。 哦， 有的就下来了，我们觉得太可惜了。 嗯， 也是为了展示我们的考古成果吧，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增加了入围项目，我们是一起评选的，可能前6项呢是票数比较高的，后6项呢就在票数上是微微的差一点点，其实学术价值上应该说不太分伯仲的，差不多的。 还有一个类别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是国外考古新发现，它的一个划分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国外考古新发现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从2017年跟入围项目一起增加的一个项目，在2017年之前都是6项考古新发现，在这之后2017年增加了入围项目还有国外考古新发现。这个国外考古新发现是根据目前考古的发展的态势我们做出的一个选择，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都是考古走出去哈，这个文化走出去，这些我们考古也是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我们在国外好多地方都有中国考古人员的身影，做了好多的国外考古发现的项目，所以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设了国外考古新发现这项，今年就是延续了去年的做法，这个项目大概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啊，这个考古新发现的入选项目也好，还是入围项目，还再加上国外的考古新发现，已经能把更多的一些考古界的新的内容啊带给普通人，当然也是供很多的学者来交流和参考了。6项的入选项目，6个入围项目，还有呢这一项国外的考古新发现啊，跨越了很多的不同的年代。这样说吧，基本上不同的年代都会有一个项目出现，而不会出现啊某一个年代有3-5个扎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一次的不论是入选还是入围的项目当中，关于年代啊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考量呢？洪社长。 是的，每年的6大考古新发现基本上都致力于建立各地的文化谱系，填补时空上的空白，不管是远古灰堆还是农作物遗存，不管是出土的青铜器还是城市建筑遗迹，都为我们研究历史画卷提供了重要线索。 洪社长，刚才您谈到了啊，我们的评选，我们的新发现呢，要达到时代和地区的平衡。其实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对于考古项目的参与者还有评委来说，都增加了难度。作为考古学来说，有的年代发掘就比较容易，而有的年代其实发掘是很困难的。那作为评委来说呢，考古学尤其是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如果是某一阶段的历史可能残缺的比较多，那么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评选的工作的话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或者文献的那些年代呢，可能有一些评选的结果呢就容易一点。跨年代啊，或者说尽量综合年代的评选，其实增加了这两方面的难度。关于这一点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可能史前考古比较难做吧。 对， 是这样的，而且可视性不是特别强，不像后段的青铜器啊、金银器啊这些这么养眼，这么讲吧。但是就是说它的学术价值，我们评选的时候是特别关注它的学术价值、学术意义，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块，会重建史前史，这是完全靠考古学的力量来重建这个史前史。所以史前这一块虽然特别难做，但是学术意义重大，我们这一块的话也是每年都占比较大的比重。 如果呢我们看到一些唐宋的这样的文物啊或者考古发现啊，那你会看到非常典型的图案，非常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如果我们大家就回顾史前史的话啊，可能更多的是岩壁上的一些岩画，或者是一些灰堆的遗迹，或者是有的时候一些我们远古的时候的人类啊的生活用品，它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所以更多的可能是需要这种推理啊去论证。其实这一点也考验着考古工作者我们怎么能够去伪存真的一个能力。 是的是的，因为史前史这一块没有文献记载嘛，完全是靠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考古学家就要从史料出发， 他首先要做科学的发掘，靠实物说话，偷物见人，这就是考古学家的本事了。重建史前史这一块能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历史学者无法代替的，这是考古学的独特的魅力。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安排了2017年考古新发现的盘点，嘉宾朋友是考古学者洪石社长。刚才啊，洪社长也说到了史前非常重要，而这一次的考古新发现当中啊，其实史前的内容好像相对的和以往比较啊是多一点的。我不知道我们普通人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洪社长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的确秦汉以前的数量会多一点，像我们就是秦汉以后的就是包马城这个金代遗址这一项，就是说汉以前的比较多。 嗯， 比如说呢我们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哈，它就是旧石器时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直到早期铁器时代，它是这样一个时间的跨度。 嗯，哎，史前的。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入选的这个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它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它也因为跨时代的重要的遗存呢是新石器时代的，但是它的跨越到了青铜时代。嗯，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呢，它是跨越了两州，西周和东周。 嗯， 它是这么个时间范围。河北行唐县南桥镇顾郡呢东周遗址，东周的时代的遗址，时代比较明确。吉林安图县宝马城，这是个金代遗址。 这是刚才说到的六个入选项目的一个时代啊，也是一个时间段。入围的六个项目的时代又是怎么样的呢？ 广西隆安县雅槐洞遗址，这是主要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陕西高陵县阳关寨遗址庙里沟文化墓地呢，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墓地。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呢，是东周时期的墓地。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呢，是一个秦汉的城址。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墓地是一个汉代的墓地。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陈寅遗址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遗址，是张献忠的陈寅遗址。我们还有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就是蒙古国后杭爱省和人们塔拉匈奴城址，这是个匈奴时期的城址。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些考古新发现，不论是入选还是入围项目啊，有些朋友就会发现啊，有一个新疆的，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入选项目的第一项，新疆的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其实在我国考古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啊，新疆的遗址发现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一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一次就是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强强联合。因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王友平先生是我们旧石器时代著名的专家学者，他牵头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合作，发掘了这个洞穴遗址，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收获。 对这一次的考古新发现做了一个大体的梳理之后，下面呢要逐一的来做相关的介绍了。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这个遗址的一些概况，先请洪社长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伊塔斯村东南部的萨乌尔山内的一个洞穴中，因为洞穴顶部花岗岩风化塌陷形成了一个自然天窗，由此得名。考古队将以发掘部分划分为14个地层单位，经测定呢，旧石器时代地层的年代距今 4.5 万年左右。在其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原位保存的三个灰堆，直径50到70厘米，呈现较规整、边界清晰的圆形。灰烬堆积和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遗存表明，通天洞遗址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而浮选得到的碳化小麦、青稞，距今已有5000到3500年之久。 您看，刚才呢，咱们就说到了，在这样的一个遗址当中啊，有三个灰堆，而且呢，经过了一种叫做浮选 得到的是碳化的小麦呀、青稞，那么也测定了它们的时间。灰堆在考古学的过程当中啊，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洪社长，这是第一个知识点，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灰堆啊，表明这里曾经有人类活动过，是人类留下的遗存，包括灰堆附近的石制品都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存，所以根据这些遗存，我们判断当时是有人类活动的。 刚才呀还说到了是浮选而得到的碳化的小麦，这浮选肯定是一种考古的这种方法啊。什么叫浮选？为什么是要得到碳化的这小麦和青稞呢？ 因为保存下来的都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小麦和青稞了，它都是已经碳化了。浮选啊，其实我们考古学采用的一种目前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手段，它浮选可以得到很多更细节的遗存，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各种种子，它们是在一般是在土里面，我们过筛子，那个筛子的孔有很多规格的，有非常细密的，有非常粗的，它会过到很多东西来，包括一些小件的器物，包括这些种子，碳化的种子全能过得出来，筛出来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鉴定和研究。 无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灰堆的啊，这个寻找也好，还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浮选啊，得到碳化的一些遗存，都需要考古队员们特别的细心和耐心。如果没有细心和耐心，干得了这活吗？洪社长 好像是干不了，因为我们从发掘都是要精细化的，都是拿那个刷子、铲子，甚至拿牙签往出剔遗迹和遗物。所以真实的，现在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哈，田野考古的发展，还有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的发掘特别精细化，它的提取的遗存的信息哈，信息量非常大，可以供各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啊，对这个遗址做了长期的工作，从14年就开始了，所以呢，它经过了历年的工作积累，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既然啊是说到了重要的收获啊，下面洪社长跟我们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啊，在这个遗址当中啊，都发现了哪些重要的收获呢？ 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出土遗物包括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石制品种类十分丰富，总体显示出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特征，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独特，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石制品中石器占比重较高，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可鉴定种属包括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大量小动物骨骼。为探讨这一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遗址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原位保存的三个灰堆，呈较规整、边界清晰的圆形，直径50到70厘米。灰烬堆积以及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表明，通天洞遗址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经碳十四测年，旧石器时代地层的年代距今45000年左右。此外，发掘过程中还对测年样本、浮选样本、土壤微形态样本以及 DNA 土壤样本进行了专门的提取工作，并了解周边的洞穴分布情况，尽可能全面搜集与古人活动和自然环境有关的信息。 哎，刚才我们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收获啊。洪社长，如果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啊，它的学术价值或者说学术意义在哪里呢？ 通天洞遗址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同时呢，也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细石器、青铜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遗址堆积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边缘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考古项目的意义呢？ 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 它提供了一个这个新疆地区从旧石器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这个整个的连续的地层的剖面，就证明说从旧石器到早期铁器时代，这个地方一直是有人类活动的，所以它这个年代跨度是非常大的，填补了新疆地区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之前是没有的。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邀请考古学者洪石女士来介绍2017年考古新发现。刚刚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考古有哪些新进展和新亮点呢？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让我们跟随洪石社长继续这场穿越时空之旅。 绚烂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真在等等你，把握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看你房间照的飘逸，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本周二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含了六个入选项目，六个入围项目，还有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六个入选项目分别是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湖北荆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顾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六个入围项目分别是广西隆安县亚槐洞遗址、陕西高陵县阳关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代墓地、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是蒙古国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考古学者来和大家聊一聊考古新发现的一些情况。这位考古学者呀，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杂志社社长洪石女士。从前期的组织工作、筛选工作到后期的评选工作，洪社长都参与其中，对这样的13个项目都是非常的了解。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新疆的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那下一个呀，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我们还是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遗址的一个简单的情况，有请洪社长。 焦家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主要遗存为大门口文化中晚期。论坛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院长王芬教授介绍，通过该遗址取得了一批大门口文化中晚期的埋葬和祭祀材料，墓葬等级分化明显，大型墓葬都是重锅一棺或一锅一棺，随葬玉器数量最多可达70件，中型墓葬的葬具为一棺，随身佩戴小件的玉石、蚌类等装饰品，而小型墓葬呢，多无随葬品，也没有葬具，仅有少量的陶器或者骨器、蚌器。此外呢，在南区大墓附近还发现集中分布的十几座祭祀坑，坑内或是堆满打碎的陶器，或是埋葬整狗、鹰等。 在这个遗址当中啊，我们又得到了哪些的收获呢？洪社长， 有四个方面的收获。第一方面呢，对发掘区域内的聚落布局和聚落变迁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以贯穿遗址东西的道路为界，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晚期阶段的居住期表现出清楚的阶段性，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段。第二个方面是发现了大门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在南区的中南部发现了夯土城墙，墙体外侧为壕沟，确定城墙的年代呢不会晚于大门口文化晚期。 焦家遗址应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带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第三个方面呢，是取得了一批系统和丰富的大门口文化中晚期的埋葬和祭祀材料。215座大门口文化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第四个方面是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门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共发现116座大门口文化房址。从分期上看，晚于墓葬期的房址多为地面室，早于墓葬期的房址多为半地穴室。同时存在的房址在空间分布上较有规律，成列或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 哎，这是刚才啊我们说到的啊这样的一项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收获。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又是怎样的呢？洪社长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焦家遗址距离龙山文化中心城址程子崖遗址啊只有4公里，处于古代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区域的核心地带。城墙、壕沟和一批大型墓葬的发现，加之相当数量的大门口文化玉器和白陶的发现，显示了在大门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长期系统的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哎，这是从专业人士角度来看啊，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普通人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遗址的收获和意义呢？ 最重要的收获，它就是大门口文化一批墓葬材料，出土的玉器和白陶对于研究大门口文化中晚期这个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门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化，考古学文化。 2017年考古新发现，下面呢我们要盘点的是6个入选项目当中的第三项，这就是福建明溪县的南山遗址的情况。还是有请洪社长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遗址的一些大致的情况吧。 好，南山遗址在山顶发掘区发现了福建省内迄今最早的蓄水池遗址，大量的柱洞灰坑反映了当时山顶生活的史前人群规模。社科院考古所周振宇先生表示，主要居住区由洞穴向山顶的转变，展现了南山先民独特的山顶洞穴相结合的空间利用特征。 哎，那这样的一个遗址当中啊，我们又得到了哪些的收获呢？ 特别重要的是，南山遗址浮选出了丰富的农作物遗存和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出土的水稻是目前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黍也是目前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最早的小米遗存，这些都为开展史前人类资源利用行为研究以及植物栽培、演化、传播研究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洪社长，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啊，那这样的一个遗址的发掘，它的学术意义有哪些呢？ 就是它的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特，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还有具有区域特色的陶器群，都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与空白，具有标杆性的意义，为广泛分布于闽江下游的黄土仑文化来源提出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哎，还是刚才那句话啊， 啊， 洪社长，您刚才说到的是啊，作为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看起来这样一项遗址的啊，它的学术价值，那我们普通人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项遗址呢？ 这个遗址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为开展史前人类资源利用行为研究以及植物栽培、演化、传播研究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下面我们要盘点的是湖北荆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还是啊，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遗址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苏家垄周代遗址被确认为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两周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大型城邑，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出土的砾、簋、壶等多件青铜器有铭文、 曾国漆，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对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的金属资源流通具有重要意义。 在苏家垄的周代遗址当中啊，我们的考古收获有哪些呢？ 这个遗址主要的收获是发掘了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发现了与墓地同期的大规模遗址以及冶铜遗存 啊，也就是当时我们人类冶炼铜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哈、遗存。 是的是的，具体年代为两周时期至春秋早中期。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雷古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清晰的诸侯国之一。这也是曾国考古第一次主动把墓地发掘和遗址调查勘探相结合，并取得重要收获和突破。 洪社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学术价值，普通人如何去理解呢？请您来跟大家说一说。 它主要是补全了缺环，为各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下面啊，我们要盘点的是河北行唐县南桥镇顾郡东周遗址。那还是请洪社长先来说一说啊，这个遗址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这个遗址啊，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的居住址，墓葬以基石墓为主。五组相对集中，各有3到5座墓葬和一座或者是2座车马坑。部分墓葬壁龛放置了铜器或者殉葬羊的头蹄，个别田土有猪狗殉牲。腰坑内随葬铜器，葬具呢有一棺一锅，单棺无葬具。车马坑特点鲜明，1号车马坑1车3马，犬配铜铃。4至7号车马坑布局相似，车坑内殉车，与分层埋葬的牛、羊、马的头蹄的殉兽坑共用生土隔梁。 听了前面洪社长的介绍，我想听众朋友对这样的一个遗址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啊，出土了非常多的殉葬的物品。那么从学术角度来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物品的价值呢？ 故居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的空白，墓葬、匣身、基石、动物头蹄葬，还有铜斧、直刃匕首式短剑、金盘丝耳环、玛瑙饰品、饰有绦索纹的青铜器、流行殉人、大量殉牲、别具一格的车马装饰，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是北方族群自有特色。同时车马埋葬制度、青铜器、陶器纹饰、造型、器物组合等又显现深受禁烟等中原文化影响，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了解过啊，这样的一个遗址的学术价值之后啊，还要请洪社主任来说一说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遗址。 这个遗址出土的遗存啊，特色各异，对探索中华文明多样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下面我们要盘点的是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还是请洪社长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遗址的一些情况。 好，宝马城金代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有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获得宝马，故而得名。考古队已大体完成了主要建筑遗迹的发掘，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西岳庙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的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其规格非常高。金大定12年，就是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婴王。宝马城选址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占据区域内最为高场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着长白山的主峰，天气晴朗的时候主峰尽收眼底，体现了超然的地位。 了解了它的大致情况之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这个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 这个遗址的发掘不仅是近代历史和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研究金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洪社长，我们普通人如何去看这样的一个近代的遗址呢？ 这个遗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近代的皇家的山记遗址。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邀请考古学者洪石社长来介绍2017年的考古新发现。这一次的新发现当中有六个入选项目、六个入围项目和一项国外考古项目。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六个入选项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的内容是六个入围项目。入围项目第一项是广西隆安县亚槐洞遗址。 亚槐洞遗址重要意义呢，首先它是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的文化类型，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环，是中国新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及墓葬，发现世界最早的人类利用野生稻资源的证据，也是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标志。 入围项目第二项，陕西高陵县阳关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 这个墓地的重要意义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这次发现为我们从宏观上认识阳关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更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依据。本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500多年，为研究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六个入围项目的第三项是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 石家墓群是首次在庆阳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区域位置重要，地处泥阳古道干线上，南接唐古道，直通宾县境内的丝绸之路，马连河自北向南汇入泾河，贯通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东侧以纵贯南北子午岭为主脊，金代宾旗三秦之屏障，文化面貌复杂，多重因素共存，为探讨东周时期的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及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入围项目第四项，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 通过对岳阳城的勘探与发掘，我们可以知道它与凤翔的秦雍城、咸阳城、秦汉的上陵苑、汉禅城这些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形制相近，显示了它上接雍城、下接秦咸阳，并延续到西汉前期。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三号古城可以确认为秦汉首都岳阳。 入围项目第五项，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代墓地。 这个墓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年代序列比较完整，整个墓群封土之间的排列早晚关系明确，且封土下墓葬之间的年代也有早晚关系。第二方面呢是保存较好，一些墓葬的棺椁结构保存完整，出土了一批竹木漆器和丝织物等有机质遗物，在北方地区尤为不易。第三个方面是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和物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入围项目第六项是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在这要特别说明一下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次的考古新发现是包括六个入选项目，还有六个入围项目，另外呢还有一项国外的考古新发现。而这13个项目当中啊，这是唯一的一个水下考古项目。我们来听一听洪社长的详细介绍。 本次考古发掘确认了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地点，出水的大量文物为我们解决诸多有关张献忠的历史传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说到这儿，我们来简单的补充一下张献忠的一些具体情况。张献忠呢是反明农民起义领袖，他建立了大西政权，1646年清兵南下，他带领军队与清兵作战，中箭身亡。这个沉银遗址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对认识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形态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7年考古新发现，我们最后要介绍的呀是这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也就是蒙古国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 通过地层学、类层学和碳十四测年啊，确定了这个城址的年代呢是匈奴时期，结束了蒙古国考古学界对于城址年代的争讼。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初步推测该城址是与匈奴祭祀有关的大型礼制性建筑，或者可以说是匈奴单于或者贵族的祠社遗址，也就是匈奴单于或贵族的祭祀遗址。这个城址是蒙古国境内第一座被完整揭露的匈奴时期大型土木建筑台基，对于匈奴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2016年，蒙古国考古学界举办了蒙古国年度考古学论坛，参加这次论坛的考古项目有60多项，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蒙古国五家考古新发现。 前面的时间当中，洪石社长逐一的盘点了2017年考古新发现的六个入选项目和六个入围项目，以及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不仅从专家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这些考古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用通俗易懂的知识为普通人带来了一集考古知识的普及课，同时也是一次精彩的穿越时空之旅。在这一次旅行的最后，洪石社长还有什么内容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吗？ 这次入选的六项，入围的六项，还有国外考古一项考古新发现，能够代表2017年度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考古新发现。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能让我们更多的公众，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考古学论坛，了解我们的年度考古新发现。 感谢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杂志社社长洪石女士的详细介绍。2017年考古新发现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下面呢，我们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明天继续带来《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AM 603。